在教会年历经过了圣诞期之后呢，去到所谓的 Lent 的 season， 我们称它为预苦期，或者呢传统教会称为大斋期。在圣诞期和这个的预苦期中间呢，教会的年历就称为显现期。我们没有传统或者是礼仪教会背景的人呢，我们没有什么听这么多这一些的。就算在我们的周刊里面呢，我们都写了这个是粤语堂显现期崇拜程序，只是有 music team 即是敬拜队呢，就会问牧师到底什么显现期啊，要唱什么诗歌啊，这样的。自从呢是在第四世纪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为了呢去让教会不要再敬拜外邦异教的太阳神，而是改呢去纪念基督教的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又将本来在1月6号的圣诞节呢，就是改成为12月25号的圣诞节。有一次巴牧师来讲到，他也有讲过一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改了之后呢，去到这个显现期就不只是去纪念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显现，而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就是去纪念这位的神子耶稣基督，他怎样去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怎样来到去显现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呢，在这四五个礼拜的讲道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去集中呢，就是这位的神子耶稣基督是他自己身份的彰显。我们会去看他的浸礼，应该呢也会看呢他的即在旷野里面那个受试探，也会看呢他登山的变像，他呼召门徒等等这些的经文。今天呢，我们要看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接受这个的浸礼。我们每一个在座当中呢，我想九成以上都已经接受了洗礼的了。因为我是浸信会的传统，所以呢我是在我浸信会的圣经里面呢，我们是讲浸礼的。那呢就洗礼都可以的。因为呢，如果你说最讲这个的洗礼的话呢，我们最用一个比较即是 universal 的 term 呢，就是水礼。所以你见到我在圣餐礼的时候呢，我就说呢，你在本会或者其他教会是接受了水礼的，你可以来到去领受这个的圣餐。但在水礼当中呢，有些是用洒水礼，有些呢就是用浸礼。所以呢，我在讲到的时候呢，可能我都会将这两个 term 呢比较或者比较简单一点呢，我就跟返呢即是在这里 的圣经呢，就是用洗礼，耶稣的洗礼。如果我有时候讲浸礼呢，你都知道这个都是洗礼一样的了。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洗礼或者耶稣这个浸礼，为什么他要接受洗礼呢？你同埋我，我知道我哋经过咗我哋相信之后，信而受洗，我哋经过咗呢个程序。但系耶稣基督点解佢要嚟到施洗约翰嘅面前去接受呢个嘅洗礼呢？从马可福音嘅记载，事实上边咧，耶稣基督嘅接受洗礼咧，系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嘅。我哋。会分开呢是两个部分呢来到去看耶稣基督的洗礼。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到底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有些什么的意义。在我们看施洗约翰基督的洗礼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同时间呢就是去比较施洗约翰的洗礼和施洗约翰所 mention 的，他说哪一位比我后来他要用灵和你们去施洗。我们先比较一下约翰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先看一下 耶稣的洗礼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约翰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是这样记载的。第四至第五节，这个是讲紧约翰的洗礼。他说，照者说，约翰来了，照着旧约圣经的应许，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应该要花一些篇幅去讲什么叫旷野，不过呢我们留回以后先再讲。全悔改的洗礼，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他是传着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个我们需要解释的。然后呢，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呢，即是讲着是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都包含了所谓南国大部分的人，当然都已经灭了，已经亡了国了、OK?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接受约翰的洗。这个是约翰的洗礼，我们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到底约翰的洗礼有什么意义，我们还要不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呢、啊、当然你就没办法了，是不是他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已经在他很多人去到约翰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他就讲了耶稣基督的洗礼。他第七节传道说，即他就宣讲了，传道就是宣讲，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即是耶稣基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就花少少时间去看下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有什么不同。约翰的洗只是根据这几段经文，我们都已经是明白了他是传着一个悔改的洗礼，传着一个悔改的洗礼。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当约翰出来，他出来来到去宣讲的时候，他的宣讲的信息和耶稣最初出来宣讲的信息是一样，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说传悔改的洗礼，这个洗礼是一个什么的意义呢？就是悔改的意思。而这个悔改呢，就好像今天呢，你们有回主日学耶利米书呢，那个字呢，就是悔改呢，就是 return， 或者叫做呢是 repent。Return 即是说，或者 repent 就是一样的意思，你要悔改。我本来在这里行的，在这里行，行去那里，但是神他说你不要再行去那里了，那里你会死的，你要怎样啊？ Return， repent， 你就要掉转头，你行这边啦。嗱，即系呢个就系、是，喂，你翻转头啦，回转啦。约翰嘅洗礼就系叫你翻转头，你知唔知道咧？你继续行嗰条路，你继续做嗰啲嘢，其实对你系冇乜益处嘅。你嘅生命咁样样，就系喺度去消化咗你自己嘅生命，系冇意义嘅。如果你要过一个嘅有意义嘅生命，有意义的生活，你翻转头啦，咁先至会有好处嘅。嗱，呢个系约翰嘅洗礼，特别就系指导我哋要离开嗰啲嘅犯罪嘅行为，而去到一个咧就系、是善行。呢、这个善行咧就系、是、我哋在我们的灵性上面和道德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复兴和更新，不再做那些衰事。这个回转是这样，而什么叫做好事，什么叫做灵性上面 的圣洁，就是神他自己那个的标准， 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对的事，而是你要回转去做一些神认为对的事去做那些事。这个就 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个 悔罪的一个洗礼。圣经就讲完他说使罪得赦，这个呢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去了解一下，约翰的洗礼能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呢？如果约翰的洗礼可以赦免我们的罪，那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你明白吗？今天我们起码在我们这间教会的信仰里面，就是信而受洗，即是你相信，是相信什么呢？是不是相信约翰那个的洗礼呢？不是，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已经接受了，然后我接受这个的洗礼嘛。所以虽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他说是全什么呢？是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但是这个就是只不过是我们是一个的期望，是我们灵性上面的更新，我们灵性上面的复兴，是希望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但是连约翰他自己都说了，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们讲到有一位比我更加大的，现在我做了这个，他用了这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水，然后比较什么？是他，就是耶稣，他用什么？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用水这个是外表的，是外在的一个的洗礼，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呢，有一个是比较心灵深处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灵里面的洗，跟我那个是不同的。我来到帮他解鞋带都不配的，这位的神子耶稣基督，你们每一个都需要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灵洗，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罪那个的赦免。这个呢是我们要起码我们去读新约圣经，读到洗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就是约翰的洗礼是 call to repent， 是呼唤我们，喂，你要醒觉啊，你现在做了什么事啊，你知不知道你要有一个的成长的意愿啊，你的生命需要更新的，你知不知道啊？ OK， 不要再做那些衰事了，不要再做那些不对的事了，因为那些会令到你灭亡的。你要生命得到更新呢，你是需要呢 被神的灵去充满你，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份救赎的恩典呢，你才能够可以真正的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去改过来。所以我们去明白约翰的洗和耶稣基督的洗，一个就是你要有对于你自己的不啱的事情是要有悔意，外表上面我们都知道你有这样的悔意，而你这个悔意之后呢，再要加上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那你就能够可以呢生命得到更新了。我们认识了约翰的洗礼，耶稣基督的洗礼，一个就是我们有悔罪的心，一个就是有赦罪的恩典。到底我们需要哪一个浸礼呢？你说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浸礼啦，一个搞定 OK。咁需唔需要为自己嘅罪有忏悔呢？嗱，即系我哋咧，即系中文字咧，呢个悔改咧就真系好得意嘅，系包含咗有两方面嘅。 悔就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一些不啱的事 sorry， 没个啰字的 ，OK， sorry， I'm sorry for what I have done， I've done something wrong， OK， 我真是 sorry for 我自己真的做了一些不啱的事，讲了一些不啱的事，或者我过去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呢真是不是，我都知道了，虽然我回教会这么多年，但是我知道呢我做紧有些事，我的生活习惯呢，我自己的不好 的坏习惯呢，我是需要改，但是我未改到的， I'm sorry， OK， 怎样能够可以帮我们去改到我们的坏习惯呢？我们是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个 是两部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就是有些人呢是很喜欢讲 sorry 的，做错了，对不住我又做错事了，对不住我是我不啱啊，好像讲 sorry 的，但是永远不改的，只是要讲 sorry 的，但是不会改的。以前同工有一位同工，他很多时候他经常做错事的，有时候即是因为不 pay attention 或者是即不知道怎样，但是每一次他做错事他都会说sorry 啊，对不住啊，佢好真心噶，哎呀，即系 sorry， 但系假牌佢又做错嘢，然后又讲 sorry， 去到个地步咧，就系有阵时候佢同我讲话，即系对唔住啊，牧师，我又做错嘢嘅时候咧，我真系点样样咧，又唔可以闹佢，都唔知点样去帮佢。你每一次你都咁真心去讲 sorry， 但系每次你都唔改啊。好似咧，我听过一个咁样嘅故仔。一个细路女去到人哋屋企玩嘅时候，见到人哋屋企咧，即系有啲糖啊咁样咧，佢就敲佢唔知道就挞咗攞翻屋企。吓，咁阿妈见到啦，系咪？佢你唔可以咁样样噶，你唔可以去唔问人哋就攞人哋啲嘢，咁系唔啱啊！你知唔知道啊？你祈祷向神讲对唔住啦，咁样样，好熟悉系咪？咁个细路女就话：佢妈妈，我可唔可以同神讲三次对唔住啊？点解啊？因为佢仲有两粒糖喺嗰度。嗱，即系 sorry 呢个系一个悔罪嘅心，所以咧我哋话只系有约翰嘅洗礼系唔足够嘅。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知道我哋做啲嘢系唔啱嘅，但系有冇能力令到你真系去改过嚟咧？有啲人咧就系、系会有一个嘅即系需要觉得咧，我系知道我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恩典，但系咧佢从来系冇悔意嘅。调翻转头，我认识过有。即是以前有个会友啊，有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其实咧，我哋知道我都系好衰噶啦。他说但系咧，我哋即系我信耶稣，系因为我想要咧，就系有一个把握，我可以上到天堂。我要领受呢一个嘅救赎恩典，我可以上啲天堂。但系即系我就。不一定即是要是、要在教会里面我参与有什么侍奉，或者是 要改正我自己的什么。那我都 很多谢他这么真心这么坦白、我只是要恩典，但是你不要叫我呢、就是、去为我自己所做的事呢 我要忏悔、或者我要即悔意，我仍然有我自己的喜好，我只是希望我可以上到天堂。这个就是我要耶稣基督的浸礼，但是我不一定去为着我自己的错误呢我有悔意。有起码你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当人来到去接受约翰的洗礼，而约翰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是接受我这个洗礼，你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个的灵洗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那么 completely 有了这两个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有一个悔意，再加上 去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经文，我们就要去讲耶稣基督的浸礼。约翰的浸礼是悔罪，是悔改的洗礼。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罪。这个信仰，这个神学，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还要来到约翰的面前去接受这个的浸礼呢？当他来到约翰的面前要去接受的浸礼的时候，连约翰都说，他说耶稣，他说你，他经文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Sorry， 这个再早一点点。在这里呢，就是在马可福音呢，就是没有记述这段经文。在路加，在马太就有纪念到这个经文。就是他来到约翰的面前呢，他说约翰你帮我洗礼啦，这样。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就说，他说我怎配跟你去洗呢，是不是？耶稣他说呢，他说你即管帮我洗啦，我要去尽猪般的义，我要去尽猪般的义。嗱，这个猪般的义咧，喺其他嘅译本啊，或者系新普及译本啊，话俾你听，我就要咧系去履行咧喺上帝俾我哋一切嘅嗰个嘅要求。如果约翰的洗礼是悔罪的洗礼，对于耶稣来讲是不 apply 的。但是耶稣他说，我要尽了在这个律法上面的要求，我要做回我自己的本分，我要去接受这个的洗礼。因为所有犹太人都有经过这个的水礼，这个的洁净的礼，我都要做回我自己的本分。所以其实呢，就是做一个的领袖呢是很不容易的。即是当你自己呢，即是没有一个好的榜样的时候呢，你是很难去要求人家呢去做那样东西的。耶稣他就做回我自己的本分，来到约翰的面前，来到去接受这个浸礼。而我们在显现期里面去讲耶稣的洗礼，正正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要告诉我们听，就是耶稣基督的洗礼有些什么跟我们自己的洗礼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起码有三个的超自然现象出现。圣经说，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这个第一个现象，是个天裂开了。第二，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仿佛甲子降在他身上，这个是第二个的超自然现象。第三个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天上面有声音讲话，讲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Sandy 和 Ben 刚刚接受了浸礼，又用你们做例子，牧师叫了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出来行在一个水池里面，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施浸，那你们就放下水起翻身，就行出去换衫，翻翻座位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的超自然现象呢？我自己的洗礼，你也听过，上个礼拜讲一下，是39年前，一个79年12月我浸礼。我不记得呢，我在我浸礼的时候呢，有些什么的超自然现象发生。总之就是很兴奋，很开心，终于可以呢，在即众人面前呢，来到去表明我的信仰。记载耶稣基督的浸礼有三样很特别的事情出现，是 你同埋我嘅浸礼咧，都系冇出现过嘅。咁就系去显出就系耶稣佢自己独特嘅身份。第一，个天裂开了，吓，即系点样现象我唔知道啊。系唔系咪喺啲龙卷风嘅时候季节？如果你有见过吓，我都系见过喺电视里边。OK， 个天点样裂开？行雷闪电，我哋唔知道，但系裂开就好似个天咧，两个云咧突然间分开咗咁样样。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现象，我就谂起喺圣经里边就系、是、红海嘅分开咯，即系水嘅分开就好似裂开一样。如果你话喺马可福音嘅记载，同一个嘅字根天裂开了咧，就会系去到第十五章。第三十八节里面呢，应该是三十八节啦。十五章三十八节就是当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面断了气的时候呢，在圣殿里面那个的幔子，就是那个的帐幕呢，是从上到下呢是裂开了的。那个裂开的字就是这个字啦。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你可以说可能这个的裂开就是表达这个的人呢，他在这个地上他所做的事呢是很与众不同的。个天都要裂开，那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说天上的神，他要跟这个地上的人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个天裂开了。然后第二个的超自然现象呢，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经说好像一只白鸽一样降在他身上边。如果冇记错咧，第一次圣经出现白鸽咧，就系喺洪水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几熟旧约圣经啦。洪水泛滥，都唔知道个水干未，挪亚揾啲乌鸦出去，最后就放只白鸽出去。白鸽咧喺度飞翔嘅时候咧，就飞下飞下，系咪吓？飞下飞下，咁咧呢个嘅就好似咧，我哋话圣灵嘅运行一样，就好似咧喺创世纪即系第一章里边所讲到咧，就系、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然后神嘅灵咧系好似只白鸽咁样咧运行咁样飞行咧喺个水面上边。嗱，呢一个就系代表咧，即系神嘅灵咧，去临到边一个人嘅身上边啊？临到耶稣基督嘅身上边。使徒行传第一章系讲初期教会，我哋要经历圣灵嘅能力吓。第一章同埋第二章都有讲吓。第一章里边讲到你好熟嘅圣经啦，系咪？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咁即系话耶稣基督佢系有咗天父上帝嘅特别嘅能力嚟到去完成神佢自己嘅工作。呢个系一个超自然现象，而呢种嘅超自然现象喺早期教会发生嘅时候又再出现咗。所以我哋见到彼得，见到讲呢个使徒，是都是做了一些超自然的事。为什么无端端可以讲到人家的乡下话呢？这个是超自然现象来的。在耶稣接受浸礼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第三，天上面有声音讲，神的声音，即是在圣经里面去描述到神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描述。神会讲嘢，我哋话啊，以前嗰啲先知点解会听到神嘅讲嘢嘅咧？到底系男嘅声音，女嘅声咧？我哋唔知道啊。甚至咧，即系喺个律法被颁布嘅时候咧，神嘅指头咧，到底系粗犷嘅，还是系温柔嘅？我哋唔知道。神嘅指头可以系写到字出嚟嘅，呢啲咧系我哋话系一啲嘅好神谕式嘅一啲嘅表达。都是去表达到神他自己直接的要介入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的一种的表达。耶稣洗礼的时候，神他用他自己的声音他去肯定 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不同的福音书用了不同的表达，有些是用第二的人声，第二的身份，你是我的爱子，好像马可福音。但有些就是用这是我的爱子，就好像是跟约翰去表明，跟约翰讲这个是我的爱子。无论怎样的表达，个主题一样，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只是在早期教父里面很多的一些argue，或者是一些洛斯底主义里面是次等的一样。即今天我们去明白 Father and Son 是同质，我们是一样的。爸爸是怎么样，个仔是怎么样，我们是有了同一样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地位。所以呢，就是当天上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表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的身份。这三种的超自然现象都发生在耶稣基督的浸礼的过程里面，天裂开了，圣灵的降临，同埋有声音，是表明是肯定了耶稣基督他的角色、他的能力同埋他的身份。咁我哋就最后我就问呢个问题，咁明白咗耶稣基督嘅身份，明白咗耶稣基督嘅角色，明白咗耶稣基督嘅能力，对于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意义呢？我都唔会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噶啦。在我们的，我想有一样我们可以去反省的，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专注，我们要去专注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的当中，我们需要专注的是专注什么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我们都需要专注的。在这段经文有不同的人，他可以就是说到底我们应该要浸礼或洗礼呢？是用水这样洒水礼，还是已经 要浸下去呢？这个是一个大的argue。在我们应该怎么去 practice， 我们可以去专注了很多一些呢，就是在耶稣所的浸礼里面带出来的一些其他我们的教会的制度，我们的即不同的 denomination， 不同的宗派，我们要有的传统等等。但是在这里整段经文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去带出耶稣的身份、他的角色和他自己的能力。教会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有团契的聚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报道，我们的专注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记得在2007年我准备离开 Boston， 侍奉了十几年的教会，我回香港，差不多是在那年的时候呢，就是靠近圣诞的时候，电视，美国的电视开始，和美国的学校开始呢，就是提出我们不再呢去彼此的 greetings 呢是用 Merry Christmas， 不再用 Merry Christmas 去做在十二月份的那个的 greetings， instead 就是 Happy Holiday。不要将我们的专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讲了成十年，现在所有的一些的传播媒介，我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去了 Vernon Hills 的一间的中国的餐馆去吃了一个餐，吃完之后我临走的时候，我想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说 Happy Holiday。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不要太过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要专注在他的身上呢？ OK， How about us 基督徒，我们生活上面和耶稣，我们现在见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角色，他的能力， So what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在这个显现期的时候，也都是让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常常都知道我们是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成就了一件很伟大的事。 So what 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有什么关系？一直去到我们明白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有效地去做一个基督徒，和有效地去侍奉。让我们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你昔日在浸礼当中去肯定耶稣基督的身份。神，我们也知道今天你藉着教会去肯定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救赎的恩典。神，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专注，很多不同事工的专注，很多不同聚会的专注。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要将我们的 focus 都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不断去思考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求主，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